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高空那里， 小种的脸色微微一暗，那是种种忧虑在脑子里交织闪过的表情。 这次调查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 单刀直入，我说受希望迎娶唐泽雪穗小姐的男方家人委托进行调查，这样不太好吗？ 不，很好，万一真要结婚，他迟早会知道。他作何反应？ 他说但愿他能够找到好人家。 你没有告诉他是我亲戚？ 没有，但是他似乎隐约察觉到是你委托的。这也难怪，虽然我与高公先生只有几面之缘，但如果说正好有个不相干的人委托我调查唐泽雪穗，也未免太巧了。 也对，我最好找个机会主动告诉他。 小种自言自语，视线再度落在了档案夹上。 根据这份报告，他似乎靠股票赚了不少。 是啊，可惜负责承办他业务的营业员今年春天结婚离职了，所以得到的资料完全出自营业员的记忆。如果不是已经离职，他应该也不肯透露客户的秘密吧。 我听说一直到去年，即使是普通外行散户也赚了不少，可上面写他投资了2000万元买李卡德的股票，是真的吗？ 应该是真的，承办的女营业员说她印象非常深刻。 李卡德株式会社本是半导体制造商，大约2年前该公司宣布开发出氟氯碳化物替代品。自从1987年9月联合国通过限用氟氯碳化物的规定后，国内外的开发竞争便日益激烈，最后李卡德脱颖而出。1989年5月，赫尔辛基宣言决议于20世纪末全面停用氟氯碳化物，此后李卡德的股票便一路长红。令营业员诧异的是，唐泽雪穗购买股票时，李卡德的研发状况尚未对外公开，甚至业界对李卡德进行哪方面的研究都一无所知。国内数一数二的氟氯碳化物厂商太平洋玻璃，数名长期从事氟氯碳化物开发的技术人员被挖走一事，也是在宣布研发替代品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才曝光的。 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，虽然不知道唐泽小姐基于什么根据，但凡是她买进股票的公司，不久都会有惊人表现。营业员说概率几乎是100%。 他有内线。 小种放低音量说道。 营业员似乎也这么怀疑。他说唐泽小姐的先生好像是在某家制造商工作，或许是通过什么特殊渠道得知其他公司的开发状况，但他并没有询问唐泽小姐本人。 我记得高工是在 东西电装株式会社的专利部，那个部门的确得以掌握其他企业的技术，但也仅限于是公开的，不可能得到关于未公开而且还在开发中的技术的消息。 看来只能说他在股票方面的直觉很准了。 的确很准。那位营业员说他抛售股票的时机也抓得很准，在股票还有些微涨势的阶段，他就很干脆地切换到下一个目标。营业员说一般外行的散户很难做到这一点，不过光靠直觉是玩不了股票的。 他背后有鬼，你是这个意思？ 我不知道，但有这种感觉。 金枝微微耸了耸肩膀。 这就真的是我的直觉了。 小种的视线再度转向档案夹，微微偏着头。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不解。 什么？ 这份报告说 一直到去年，他都频繁地买卖股票，现在也没有收手的样子。 是啊，大概是因为店里很忙，暂时没法专心在这方面吧。不过，他手上好像还持有好几只强势股票。 小种沉吟了一会儿。 奇怪。 有什么不对吗？报告有什么错误吗？ 不是。只是跟高工说的有点不同。 他怎么说？ 我知道他们离婚前，雪穗小姐就已经开始玩股票了。但我听说后来因为她忽略了家事，便自己决定全卖掉了。 卖掉了？全部？高工先生确认过吗？ 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大概没有。 就那个营业员所说，唐泽雪穗小姐从未离开过股市。 看来是这样。 小种不快地抿紧了嘴唇。 我们大致明白了他的资金运用，只是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 你是说本金来自哪里？ 正是。因为没有具体数据，要正确追溯很难。但以营业员的记忆来推测，他应该从一开始就有一笔不小的资金，而且绝不只是主妇的私房钱。 有几百万元？ 可能不止。 小种双手抱胸，低声说道： 高工也说摸不清他有多少资金。 你说过，他的养母唐泽离子并没有多大资产，至少要动用几百万元并不容易。 这点你可以设法调查吗？ 我也准备这么做，可以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？ 好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这份档案可以给我吗？ 请便，我手边有副本。 小种带着一个薄薄的硬皮公文包，他收起了报告。 对了，这个还你。 金枝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纸包，一打开，里面是一只手表。他把手表放在桌上。 上次向你借的，衣服已经请快递送了，应该这两天就会到。 手表一起快递就行？ 那怎么行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快递公司可不赔啊。听说这是卡地亚的限量表。 是吗？别人送的。 小种朝手表瞄了一眼，放进西装外套的内袋。 是他说的，唐泽雪穗小姐。 哦。 小种的视线在空中游移了一下。 既然他做那一行，对这些东西应该很清楚。 我想原因不止如此。 金枝意味深长地说。 什么意思？ 金枝稍微把身体前移，双手在桌子上交扣。 小种先生，你说唐泽雪穗小姐对于令堂兄的求婚一直不肯给予正面答复。 是。有什么不对？ 对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我想到一个原因。 是什么？请务必告诉我。 我想。 金枝注视着小种的眼睛。 他可能另有喜欢的人。 笑容顿时从小种的脸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般的冷静。点了好几次头之后，小种才开口说道： 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有想过，虽然只是胡乱猜测。听你的口气，对于那个人是谁已经有头绪了。 不错。 金枝点了点头。 谁？我认识吗？如果不方便不说也没关系。 不会不方便。方不方便是在于你。 金枝喝了杯里的水，直视着小种。 就是你。 什么？ 我想他真正喜欢的不是令堂兄，而是你。 小种像是听到什么胡言乱语一般的皱起了眉头，肩膀抖动了一下，轻声笑了，还轻轻地摇了摇头。 别开玩笑。 虽然不能跟你比，但我也很忙，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笑话上。 金枝的语气令小种也严肃起来。其实小种也并不是真的以为对面的这个侦探在开一种不识相的玩笑，只是太过突兀， 他不知如何反应。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 如果我说是直觉，你会笑吗？ 笑倒不会，但也不信，只是姑且一听。 我想也是。 真是你的直觉吗？ 不，我有根据。一个就是那只表，唐泽雪穗小姐很清楚地记得手表的主人。你戴这只表的时间短得连你自己都不记得，但她只看了一眼便至今不忘。这难道不是因为对表的主人怀有特别的感情？ 所以我说这是她的职业使然啊。 你在她面前戴这只表的时候，她应该还不是精品店的老板吧？ 这个…… 说完这两个字，小种没有再接下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